在宣军节之际，共和国英雄安东守遗属郑一新同胞24号前往万寿台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行，献花篮表示了敬意。